冷月光冰霜伴雪凉，塞呀三三落一阙忧伤，荒芜中什么被遗忘，找不到期待的天堂，在逆光的另一方，我想着幸福是怎样的形状，孤独的乐章，谁在麦田里轻声唱，等一地的金黄，擦干了泪光，月光下稚气的脸庞，白色星月明亮。 永远，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。

场出现的那个人，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，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， 用天线 爱成爱你的形状，哦，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， 有星星点缀着 最浪漫的夜晚， 拥抱这时刻，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， 爱开始纠结， 唱出